下了是非，一去不回。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，怅然若失流连忘返啊，等潮起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

晚安，愿长夜无梦，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